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又说这档子丧气的话， 张理事啐了他一口，末了心一横， 罢了，横竖不是骇然，给他纵门好姻亲有什么做不得的。 话是这么说，总还要带三分小心。 姚曼青微微一笑，将那纸包重新塞到张理事手中。 这展大人是武官，身子定然比一般人能矮，尽量下重些，否则成不了事。 论理吃的该是午饭，但是一来拜会耽搁了时辰，二来姚家张罗准备也颇费了功夫，拖延下来竟至天擦黑时方才开席。陇县地近西北，多的是酒性极烈的烧刀子，姚家用来待客的酒虽已经是经过精挑细选的上品，仍脱不了烈酒本色。出饮时尚不觉什么，下肚不久才觉得腹中似有滚烫的火焰在烧。展昭知这酒后劲极大，不欲多饮，但架不住姚知正频频劝酒。陇县之行又极顺，称不上什么凶险，自己亦有些掉以轻心，不觉多喝了几杯。去席之时步子竟有些虚浮，回房歇息了一阵，仍觉脑子有些昏沉，因此出来吩咐外间送些醒酒汤过来。不多时便有个老婆子请了茶托过来，除了醒酒汤之外亦有一壶清茶。展昭谢过之后自己取那醒酒汤喝，老婆子去他喝了那汤，暗暗松了口气，不动声色地掩门出去了。这老婆子正是张理事，他一出门便被倚着廊柱大口喘气，却也不是不慌的，额顷定了定神，向着屋子后头过去。黑暗中姚曼青急急迎上来，低声道： 奶娘怎么样了？ 我眼看着他将那放了药的醒酒汤喝下去了，不多时他必然口渴倒茶喝，那茶里也下了药，这便是双份的，便是头老虎也扛不住的。 雨碧又从怀里掏出块帕子给他， 这帕子上拍了迷烟，兴许待会儿用得上。 要这帕子做什么用？ 你这丫头就不懂了，她是练武的，手底下本来就没个轻重，如今又被下了药，还不把你折腾得死过去啊？你若受不住，用这帕子迷晕她，自己也少受点罪。 她说的这般露骨，姚曼青面上直如火烧，将帕子攥在手中，声音细如文瑞。 知道了。 展昭一杯醒酒汤下肚，当时就觉出不对来了。若说先前腹内如火烧，那还确是酒劲，混着一股子难受，可现在这难受全转做了燥热，一时间坐立难安，将那一壶清茶尽数送进肚去。这一下非但没能将咽头压下去，反似淋上了火油一般，咽苗腾一下自腹部窜至四肢百骸，连咽喉处炙烫发干。在这遍体难耐的不适之中，陡然生出的欲火如同长了利爪，在身体里面四处抓挠，似是下一刻就要破体而出。展昭的眼前渐渐模糊起来，才抬脚要往外走，只觉双腿一软，竟跪倒在地上，膝盖处碰撞到的疼痛让他有瞬间的清醒。 莫非被下药了？ 这个念头如同尖锐的冰凌，稍稍冷却了一下似滚水般混沌的脑袋。展昭伸手抓住桌腿，咬了咬牙站起身来，衣袖略略下滑，露出青筋暴起的手臂，表层的皮肤炭烤般赤红。刚立定，周身一个痉挛，又一次跌在地上，脖梗处如同拴了个绳套，越收越紧。展昭的气息粗重起来，伸手便将衣襟扯开， 陡然暴露在夜间清冷空气中的皮肤有片刻的适宜，但眨眼功夫又是赤红一片。那情形似是即便淋上了冷水，也会以滴上火炭般转作白烟。展昭牙关机遇咬碎，忽的齿上用力，重重咬破嘴唇，指尖瞬间蔓延开的血腥气略略换回了些许神智，下一刻迅速探手入袖，捏了只袖剑出来，想也不想一手握了上去，锋利的剑尖深深刺入手心，尖锐的痛楚让他浑身一震。方定了定神，门口处突然传来惊呼： 展大人，你怎么了？ 好听的女子声音，若是平日里听来只是脆生生的好听，此刻听来似是抹上了脂粉，说不出的甜腻，余音袅袅，蛊惑人心。展昭未及开口，那人竟惊睁着扑了过来，捧起他受伤的手。展昭只觉女子的馨香味道充满口鼻，低头见到她莹亮发丝与白皙纤细的手指，脑袋轰的一声炸开，拼尽力气一把推开来人，声音沙哑道： 快走。 姚曼青被他推得一个趔趄，尚未反应过来，就见展昭腾的一下立起身来，双目充血，面上神情极是痛苦，忽地攥住他的胳膊，拖着他往门口带。姚曼青被他带得跌跌撞撞的，急道： 展大人，你听我说。 展昭哪里还听得进去，恨不得一把把碍事之人扔将出去了事。姚曼青惊慌之至，脚下一绊摔倒在地。展昭屈身过来，忽地被一方帕子迎面蒙住，但要伸手拿开，却被人死死武将上来捂住口鼻。展昭怒喝一声，浑身一怔，将那人震飞出去，正待坐起，眼前一黑，晕倒在地。姚曼青挣扎着慢慢坐起身来，他素日里娇生惯养，展昭这一震几乎没将他浑身骨架给震碎了。他忍着痛站起身来，将门自内拴上，慢慢去到展昭面前，俯下身细看，惊诧于展昭竟生得如此好模样，颤抖着伸出手去扶展昭眉梁，心下忽然有几分安慰。好在自己并不是委身给那些奇状如猴的粗鄙之人。顿了一顿，他伸手去解展昭的衣裳，不知为什么这一幕让他想起之前同刘向玩的种种，泪水如珠般滑落。展昭的呼吸一下重过一下，饶是昏迷之中，眉头仍拧得紧紧的。姚曼青动作极轻地帮他除去里衣，手指忽地碰到他起伏得厉害的炽热胸膛，姚曼青的手指冰凉，凉意水一般荡漾开来。展昭忽地睁开了眼睛，姚曼青没想到他居然会醒，脑子嗡的一声，半边身体都僵住了。展昭的眼睛里再无素日清明，有的只是炽焰漫天。他一把将姚曼青拉到怀中，铁箍一样的手臂牢牢环住他的身子，一个翻身便将他压在身下。姚曼青慢慢闭上了眼睛，他的脑海中最后闪过的是刘向丸的脸。端木翠回到家的时候，刘婶儿已经拉着公孙策嘀嘀咕咕老半天了，一边嘀咕，眼神儿一边往院中那方青砖砌起的花坛上飘。 哎呀，端木姑娘说这花坛空着可惜，种上些花花草草热闹些，我隔天就给她带来了老多的花种，我怕年轻姑娘没长性，还特意跟她说，端木姑娘啊，有些花开得晚，花期长，你得耐得住。他笑笑没说话，头天晚上全都种下来，第二天白日里倒也罢了，晚上，哎呦。 说到此，刘婶儿机灵灵地打了个寒战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